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嘿， hey， 各位，中秋节快乐！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吗？对，原唱来了。 天哪，我在这边接的好好装好装傻，因为我明明坐在我旁边。 对，所以这个来由你来隆重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刚刚道道姐啊唱的这首《我知道你对我不仅仅是喜欢》啊，这首歌也得唱啊。有请我们的孙雨赛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赛。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赛。 哇，我的天哪，今天请到了雨赛。来到直播间， 好甜。 对，而且关键是他不仅待会儿跟我们这个边聊然后边唱哈、还能带来很多新歌给我们听。 没错， 雨赛现在 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所以 要跟他说一下， 都忘了哈。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希望各位用不同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像刚刚我们说到 FM 98.2 AM 92，其实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那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个按钮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那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我们的不是战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参与节目。 是的，是的。如果你也是对今天就是雨赛的歌声特别的熟悉的话，如果你想为他打 call 的话，那么就赶紧刷一波小礼物，或者是跟我们弹幕互动。最近这个巡演比较累吧，各地的跑。 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你自己就是这首歌火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你哈，这首歌火了之后是在你意料之中吗？ 完全是在意料之外，我就没有想过它可能会火。 对，是吗？那你最开始 就很偶然。 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是 跟我唯有听到萧泉老师的声音。 有啊，有啊，仔细听。 好， 有男生的就是说唱的部分 啊。对，萧泉老师的海草舞也是。 对对对 对， 可能你们可能主要就可能听到女生了，但是其实男生也有一部分，但是他就是起到一个绿叶的作用嘛。 是的，是的。 因为 谢谢，其实能我现在想到的还就是女生的部分。萧泉老师你不要生气。对，我还是很 萧泉老师在旁边给一个神秘的微笑，我就是绿叶哦，大家赶快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我。 对对对，萧泉老师说，哼，给你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 对，不过萧泉老师社会摇我是非常喜欢的。对对对 ，Q 一下啊， Q 一下，就是不仅仅是喜欢这首歌，真的可以说是大街小巷，无论我走在哪里，我都可以听到。对，而且我们电台循环播放哦。 对，电台也在放吗？ 真的真的在放， 对， 然后我们的活力 music。 对，经常其实也有朋友就给我发信息说啊，我在哪哪哪听到你的歌。 对， 我说为什么我一次都没有听到过。 真的吗？你现在还是一次？现在 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后来第一次听到是听到就是刚好我酒店楼下的一个火锅店开业， 火锅店， 然后就在背景音乐就是不行。我说我听错了吗？是不是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一眼，这个不是的，就一直在循环播放。我说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后面就一直都有听到，但是我没有在北京听到过，可能是因为 北京，我跟你说不要太多， 对，真的很多。我觉得可以搜集一下，做一个列表，就是大家自己所有的粉丝，然后听到这首歌的地点，然后比如说你发一条微博让大家留言，看看都会在哪些场合、哪些店里面会听到这首歌。 是的，就是现在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 对对， 你都在什么地方听过这首《不仅仅是喜欢》？ 是的，是的，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过。 对，是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有的是记不住词，但是一听那个，哎，这不是那首歌。 对对对，所以咱们开场大家应该已经就回想起来了。 是的，一定会的啊。所以说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反正我记得那个有一次我去照相，然后在那个特别一个特别高级的照相馆， 哇， 然后他那个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要放送嘛。 嗯， 那天居然循环播放了《不仅仅是喜欢》 馆里面，这个应该是增加甜蜜作用的这样一首歌。 是的，是的，其实都是那个就是各种直播的一些神曲嘛。 听完之后，大家笑得更甜了。 没错，就是觉得，因为当时听了好多好多的歌，那我第一眼就唯一记住的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 就是它会也不算洗脑，就是它会让你记忆很深刻， 是的， 它的旋律啊，那个甜度啊之类的， 是，对，但我听雨赛的声音其实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感冒了，我觉得你本来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声音 没有那么甜， 特别甜美的。 对，又感冒了， 感冒了， 现在是属于一个纯沙哑的一个特别有磁性的声音。 哎，我突然间冒出 真的有一点， 我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 什么什么？ 对，今天这个嗓音如果要是唱甜度特别高的歌，会不会有另外一番感觉？ 就是那种颗粒感很大的砂糖之类的。 是的，颗粒感很大的砂糖。 对， 水果硬糖嘛，是不是？ 对对 对, 对，硬糖女孩。好吧。那么第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既然咱们 Q 了这么多，我们第一首歌肯定不会唱这个的。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风格， 是我们的风格哈。第一首歌让雨赛来选吧。你想在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第一首的话，我想就是我专辑的一首主打歌， 好， 戒不掉， 戒不掉，好，到底戒不掉什么呢？我们有请雨赛哈， 当然是雨赛的声音戒不掉啦， 是的，他的歌也戒不掉啊， 是的，是的， 好，那么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我想你不会知道，逞强只是脆弱的外表，心走掉，我承受煎熬，这场雨下的刚好，眼泪悄悄淹没在嘴角，终究没有再遇到撑伞的主角。 困在无人的荒岛，就如无名的祈祷，你却听不到。悲伤夹带着煎熬，思念不停在耳边唠叨，那些爱过的美好到哪里去？戒不掉的是你在我生命留下的心跳，戒不掉你的依靠，戒不掉无可救药，多少次想戒掉，多少次徒 戒不掉送给你们。 哇哦，戒不掉这首歌、作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好好听， 好好听，真的好好听， 真的真的，我是发自内心说的，我们都是、 我也是，对 对 对，而且声音已经哑成这样了，还可以吗？ 还可以，对， 而且说实话，从声音当中，可能在歌声当中并没有听出来，可能雨赛的嗓子或者状态不太好哈、但 是 确实唱得很好听。 对，就是那个雨赛的嗓子有一点点，有的时候高音的时候确实 有 因为感冒嘛，它出不来， 对，但是。是已经很棒了， 是的，完成度99%， 是的。然后我们 谢谢竹神的鼓励， 网友们也在给你鼓励，给你打 call。 是的， 有深海鱼儿说晚上好，中秋快乐。然后十年一梦说好好听啊， 是的。还有我们的微信上面也有人送出了泰迪熊， 谢谢 谢谢。还有国恩说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中秋快乐。 今天这个日子，我觉得雨赛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非常的给力了，让我好感动啊， 好暖。对对对， 我也很开心，就是在。中秋节、然后跟你们在一起、然后跟大家在一起， 是的， 一起来过， 是的。今天呢，如果你要是看不到或者说不想看窗外的月亮，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心里也会有圆圆的月亮、好听的声音哦。 是的是的，雨赛这个今天因为中秋节没有在家里过，会不会跟就是 会就 有一点想家吗？每逢佳节倍思亲，是真的 特别想。刚才还很想，因为本来就生病了嘛，然后也没人管、没人照顾的那种心情，就是然后起床了啊，一看家里 好像不是 很冷的感觉， 地方 对，很冷。然后就希望如果妈妈在的话，能帮我倒杯热水啊，或者能给我做一顿饭啊什么的。其实到现在肚子还好饿，还没有吃。 哦，我的天哪，好可怜啊！ 所以就是 吃点东西， 更加这种那个。就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就更加严重了。 一定要去吃月饼。 雨赛是哪里人？ 我是新疆人。 新疆人，哇，新疆的姑娘 怪不得这么漂亮。 对，我也想说，那新疆还确实是有一点点远哈。 对，挺远的。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视频啊、通电话啊，说女儿你怎么样啊？ 今天有打电话，就说中秋节快乐。我妈在家 happy 得很，然后中午就跟一帮朋友出去。 是这样的， 对， 姑娘，我给你跳段舞，我给你唱首歌， 对，来，姑娘，你看我的丝巾抖得怎么样？ 对，她很 happy， 但是我看到她 happy， 我就还 对，其实很放心了啊， 对对对， 对，妈妈说，行了，我们要开始排舞了，我先不跟你聊了， 对，忙着呢， 对， 真是这样的 啊，对，其实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哈，对，那雨赛现在火了之后，你肯定时间会比较少了。 对，反正基本上见朋友那都见不到了，基本上 都要挤时间可能才会约到。 对，挤时间才能约到，然后回北京的时间也是比较少，基本上可能回来也就待一天， 然后又要下一个地方。 一天完了第二天又得飞、嗯、然后哎呀见朋友又得要吃饭什么的，好累，我要不然躺在家里睡会儿觉吧，就这样 啊，也是对、嗯、对，久而久之其实朋友也都知道嘛，那毕竟是忙，对不对、嗯、对，哎，会不会有朋友说哈、啊哦，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比较阴暗。 哎呀，现在真是火了，大牌了，都不见我们， 会吗？ 会有这样的吗？ 嗯，那倒没有啊、哦，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他们都比较理解我，就是忙嘛。哦、嗯，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会有怎样的变化吗？ 生活当中，现在我还没有到生活当中的感觉， 就感觉忙来忙去，然后 我基本 部分很少，是吗？ 我没有生活，我感觉我都是工作现在。啊， 真的吗？ 对对 对， 每天排得满满的。 对对对，嗯， 基本上全国各地的跑吗？ 嗯，对，是这样的，全国各地。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真好啊，全国各地的飞， 对呀、 啊、 对呀、 啊，多 happy 呀、啊嗯！但是其实不是的，我到全国各地就是把酒店飞机场就跟家一样、嗯、啊，好熟悉了，真的是每个机场啊，哪个吃的在哪里啊，然后那家有什么， 我都会 比较清楚。嗯，然后平常逛街已经有很久都没有逛过了。 我的天哪， 天哪， 怪不得刚感慨哦，自己可能全都是工作的状态。嗯、那有没有想歇下来，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让自己静下来歇一歇？ 嗯，之前就是像。生病的时候是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我是不是太累了呀？嗯、我是不是该歇歇了？ 比如现在是吗？ 比如， 比如现在， 然后现在还是依然来工作。 对，没关系，感动感动。 但是如果真的让我 撑住，小姐姐。 他如果现在真的让我歇了，嗯、因为我可能病了嘛。嗯、然后 等你病好了，你还会慌。 家里又 感动感动。 但是如果真的让我 撑住，小姐姐。 他如果现在真的让我歇了，嗯、因为我可能病了嘛。嗯、然后。 等你病好了，你还会慌。 家里又，哎，父母又不在身边，嗯，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其实我还觉得还不如 工作充实一下， 对，还不如工作呢， 反而会更快乐，是不是？ 对，每次就像我今天吧，我今天就是，嗯，白天就是休息嘛，然后感冒就很难受的时候，我就看着家里冷冰冰的房间，嗯，然后 真的不想待下去了。 对，就不想待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说看到冷冰冰的房间，突然想唱一首歌。 没有那个心情高歌一曲。 对，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今天天气还算好哈、嗯，就尤其人在生病的时候，然后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自己做一顿饭，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家里的温度就会瞬间会变得更加觉得更加冷了。 对 对对、嗯，还不如说出去。工作一下，接接地气儿，嗯，也是很好的。 那我们网友泰山也留言说：“加油加油，新疆人支持你！” 新疆老乡来啦， 老乡来了，老乡来了，谢谢老乡支持，谢谢老乡支持。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雨赛确实是嗓子很不舒服哈，但是呢，还是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对的，对的，对的。 好，那么第二首歌想为我们唱什么呢？ 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唱。习惯委屈自己吧， 习惯委屈自己、 啊、好应景，突然有一点点小委屈的感觉、啊、 是的， 好心疼。 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我就能感觉到其实雨赛应该是比较习惯委屈自己，就是什么都自己、嗯、哎呀行啊，那我就多消化一些吧。 对对对， 我 是属于这样的吗？ 对，我觉得我性格是这样的、嗯、我而且我相信可能好像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的感触，就是啊、嗯我为别人多想一点吧，哎、嗯、无所谓，没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送给广大 广大这么有爱心的朋友们， 对对对、嗯、然后送给你们，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触景伤情啊、 嗯、对，有的时候 心疼一下，嗯， 对，有的时候呢、嗯、你委屈的太多了的话、嗯、你的委屈也要让别人知道嘛。 是的，所以这首歌听完之后也要小小心疼一下自己，当然雨赛也要加油，好不好？嗯， 对的，嗯，希望这个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哈、嗯、唱出来之后呢会有那个心疼你的人来懂得你的委屈，嗯，好吧，那么我们就准备 好一起来听。 好，习惯委屈自己。 相遇时下起了雨，来不及拥抱注定了悲剧，四散的人群里谁的眼睛会来再一下我痛的心，当情话已有只剩下半句， 淘汰的是我爱上了回忆，原谅的眼泪里用笑过上了一层说谎面具，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你习惯无视我的心情，破碎的水已经还是存在我手里，在你也有致命杀伤力，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爱已慢慢的将我们隔离，反复呼吸着思念的浪漫空气，而我却被心酸毒得快喘不过气。下起了雨，来不及拥抱注定了悲剧，四散的人群里谁的眼睛会来摘一下我痛的心，当情话逆流只剩下半句，淘汰的是我爱上了回忆，原谅的眼泪里用笑过上了一层说谎面具，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你习惯无视我的心情，破碎的水已经还是攥在我手里，在你也有致命杀伤力，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爱已慢慢的将我心酸吐得快喘不过气，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你习惯无视我的心情，破碎的水已经还是攥在我手里，再美也有致命杀伤力，反正我已习惯了委屈自己，反正爱已慢慢的将我吸着思念的浪漫空气，而我却被心酸读得快喘不过气。 习惯委屈自己，对，希望雨赛不要委屈自己啊， 对对对，好好听，而且就是感觉他现在的状态，包括刚刚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和状态嘛，我就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心疼， 对，确实。哎呀，这个妈妈，你说还去跳广场舞了，然后也没有理他。 哎， 对， 伤心啊， 伤心。对， 不要伤心， 不要伤心。还有我们啊， 对对对， 大家都会这个支持雨赛的啊。 嗯， 对，其实我 谢谢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雨赛，就是你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就在自己忙了之后， 每天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 你有没有消化过？就是还现在是不是还在一种特别有一点懵的状态？ 我现在其实已经习惯了，我刚开始很不习惯。我刚开始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身体状况啊，就是比较亚健康状态，挺虚的，就是也不怎么锻炼啊那样子。然后就是每天这么强度的工作，就是有的时候确实 真的有点吃不消， 吃不消。刚开始我就怕自己吃不消啊，然后我就买了各种的保养品啊，保健品啊，就内服，内服 外 用， 内服 外 敷， 对各种，然后 养生少女， 对，就这样，就希望自己能挺过来，但是我现在也挺过来了，我觉得习惯了，这个节奏我已经习惯了，刚开始不能习惯的时候，就是因为时间一长了嘛，它可能不像正常班好像还能休息啊，我这完全是没有休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 最忙的时候，你那个强度是什么样的？ 最忙的强度就是就可能大家觉得就我串场是这样串的，就是早上我在深圳，我中午去南京一趟，然后串一下，我 晚上再回来， 对，晚上可能去深圳，然后去 湖北啊或者别的地方再去、哦、就是一天可能就是好几个城市，三四个。 哇，三四个城市， 一天三四个城市， 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一线明星的档期哦。 对, 对，真的是瞬间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大牌，有没有？ 对呀、啊、对呀、啊、对，我们节目本来就很大牌呀、啊、 对， 都能请到这样的量级、 嗯、是的是的。 这是飞到了第几个城市？飞到了北京。 对，这来北京，这次在北京能待几天呢？ 明天吧，明天还能休息一下。嗯、然后可能、嗯、因为中秋节嘛，中秋节也是因为我生病了，嗯、然后老板就提许我，然后要休息、嗯，好好休息一下。 嗯，老板就说，嗯，好吧，休息一下，不然我估计下一场差不了了。好吧， 放一天假吧。 对， 嗯。不过前几天的状态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嗯、就是我唱着唱着唱着拐了。自己控制不了就拐、 哦、 说话也是拐音了， 嗯、哦，就是状态还没有调整好， 那是就有点太严重了，说话可能都成问题、嗯、都费劲、嗯、 就尽量就不说话嘛、嗯、然后两天，然后吃药吃药。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如果再不行的话，我就得去打针。 嗯，对，一定要注意身体，就是长时间的这种状态，这种工作的强度，如果得不到休息的话，身体一直是亚健康。 嗯， 他永远也恢复不过来。 是的， 对， 而且很多粉丝肯定也会心疼你哦。嗯、 是啊、嗯， 对，是蛮多粉丝都挺心疼 我的。粉丝都怎么 有没有留言之类的？ 对呀、啊， 小姐姐节日快乐，要保重好身体。 哎、嗯，你一般都在什么平台跟粉丝互动呢？ 嗯。现在就是抖音比较多一点， 就是抖音比较多了。 嗯，现在就抖音比较多。 是的，是的。 那我们拿小本本记下这个抖音。 是的，来， 毕竟我们还有挑战环节。 对，抖音的粉丝们、嗯、啊，我们可以暂时转移一下阵地哈。 是的，是的。 对对对，来到我们的一直播可以看到小姐姐。 是的。 对，大家可能现在还在等着哈。 嗯。 对，抖音比较多。 对。 嗯，抖音现在真的是玩得很溜，很火、啊。 但其实之前我是不怎么玩抖音的 啊。 之前就是也不玩抖音、快手这些，我都没有。在玩，但是、嗯嗯、但是很奇怪，就是因为我的歌是在抖音上火的，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那你干玩抖音啊，然后我就、 啊、 嗯，我觉得我应该要玩一下，但是太忙了， 嗯， 太忙，我没有时间去拍抖音，而且呢，我又觉得抖音里面的段子必须得很有水平，要拍的有水平、有养分、嗯嗯嗯，我才愿意去发它。 哦、 后来真的是，我觉得。我跟人家不能比，他们好多抖音达人是好像真的花时间去拍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所以呢，我就只能说，那就尽量让大家就看见我就行了， 嗯嗯， 然后发我自己的状态啊，我到哪里哪了， 嗯， 然后啊，我现在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让大家看到我其实就好了，现在是这样。 对，其实抖音上也有很多那种就是很接地气的视频啊， 嗯， 对，可能就是旅行的博主啊， 对对对， 一般在快手上可能会更接地气一点。 我觉得你赛可以做一个，因为你也是经常忙来忙去嘛，你可以就闪现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拍， 啊、 比如说哎，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嗯、然后突然下一站去哪里，然后就是不停的闪、 啊、 快闪那种， 其实对，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对 对， 对， 或者是你的日常啊，嗯，哦、我今天生病了，我在吃什么什么药， 对什么，大家好。我是陆超，雨赛同学也要加油，Happy every day，真的好， 这都是什么梗？哎，我老天，瞬间脱节，有没有？ 也是特别好玩的一些，就是抖音上的，对 对 对。对， 而且我发现现在各个直播平台都有哈、啊，就是各个不同的门类，什么吃播呀什么的。 对对。 上次看到他们就是统一吃一个这么长的大排，我真的馋死了呀。嗯。 所以雨赛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抖音还是微博，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上面的东西嘛。 会分享一些就是心情啊之类的。 嗯， 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压力蛮大的， 对吧？ 真的就是，尤其是这一路走来，压力蛮大的。 嗯， 就因为超强度的工作嘛，然后心情和各方面都就很难把控，我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了。 嗯， 真的就很暴躁，有的时候、 哦、有崩溃的时候， 有崩溃的时候，就是自己有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黑粉啊，然后我就会自己躲到鼻子里哭啊，就这样、也有这样的时候。 哎，就我跟你说，看得多了，其实就免疫了，不要太在意。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懂， 现在我都无所谓了。 第一次有的时候，当时主持也是上面满屏、然后觉得 都是 这个主持人，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哭了一个下午，也是这种。 对，经常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直播嘛、然后那个还用什么短信。平台的时候，然后说 啊，这个主持人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说的很直白。 对、对，所以像这种抗压能力也是不断的去增加，然后自己见得多了就会。 对，反正怎么说呢，这些都是压力嘛。 嗯。 然后我又比较，我还是属于那种比较追求完美的，就有的人很。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去辩解什么。 当时就只有这一首歌是吗？ 也不，真的是有别的歌，但是大家就会觉得你天天这一首歌唱来唱去，你烦不烦啊？其实我烦了。 对啊，你可以说，你以为我想唱吗？我也很无奈，可以我有什么办法？ 对对 对，是因为大家想听啊，对不对？ 对， 然后顺便给他甩几个链接，这是我的新歌。 对，其实这边又有引起我的一个问题啊，因为雨塞跟其他歌手不一样，很多歌手是那种就是他可能很多歌很好听，但没有特别亮眼的歌曲，就是没有说火到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有的。 好多歌手会说扎心了， 没有，真的是这样，很多就是都很好听，然后但没有说一下爆红这种。然后像雨塞的话一下是爆红了，那对于其他的歌曲，你刚刚也说自己不只是这一首歌，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就说哎自己有一个爆款出来了之后怎么样能够再出一些爆款。 其实有这样的压力，刚开始的时候有，我觉得不光是我吧，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歌手他心里都会有，就如果说突然间爆款出来了，他就怕接下来会接不上， 对呀、 也会有，但是，怎么说呢？希望归希望，还是希望自己就是音乐做得更加，更加。坚持下去，然后做一些更好听的音乐出来， 是吧？ 也不一定就是说是好听的音 乐爆款， 对、好听的音乐不一定是爆款。 是的，其实 这个心态特别棒。 对啊，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很好了。像那个之前摩登兄弟，不是现在也很火嘛？然后其实那个像中国音乐公告牌跟我们节目也是有合作，在第二期的时候他们就请到刘颖 去， 去唱那首歌。其实真的，你如果要是在那个舞台上听到他的这首歌，虽然说他不是爆款，不是说什么三二一，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啊，这是一个歌手，就会你让人重新认识和定义你。 对， 其实需要的不。真是不仅仅是爆款， 明白明白。我就是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压力会非常大。 对呀、 对，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或者是可能这个会比较尖锐，但是有好多人会是这么想的，因为像雨塞像这种不仅仅是喜欢，你是从网络上火起来的，好多人会定义你为网络歌手，然后还有好多人的就是惯性的认知里面，网络歌手就是那种可能相对来说不那么专业的，你会你遭遇过这样的质疑吗？ 有啊，之前的时候他们都说啊网红歌手 啊，对网红歌手， 我很无语，真的，我去哪个地方他们打的牌子都是网红歌手、抖音女神，我当时真的很无语，我就说我 什么时 候变 网红？ 对，我什么时候成了网红了？我什么时候成了抖音女神？我又不怎么玩抖音，其实我不怎么玩抖音，因为我 歌火了呀。 对，歌是在抖音里火的，然后就被定义为网红。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在其他平台上怎么玩，然后也没有说是一下子就是直播啊什么的那种，也没有。所以呢，我纯属就是从之前我就是一个歌手来着，然后呢，就可能是比较 lucky 吧，然后很幸运，然后突然间出来这么个爆款， 对， 然后就是 之前我们都是专业歌手啊， 对，之前就是歌手来的，我其实最早之前是组合出道的，我是组合来的， 我们来聊聊这个历程吧，对， 又有的聊了， 对，有的聊了， 对，我之前是组合出道的，在组合之前呢，我在杭州也是。也在做歌手，但是是属于那种酒吧驻唱，驻唱，对。然后呢，在杭州我参加了一个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的，然后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当时就是北京这边就有一个经纪人就联系到我了，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北京，然后参加这个组合。然后我当时就想呢， 会不会是骗子？ 其实心里对有这个想法，但后来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那个经纪人，然后我就会，他就告诉我啊，你可以去，你放心吧。但我当时就很纠结啊，我要去吗？还是不要去吗？因为是个组合，我并不想参加组合。然后呢，他说你放心啊，你来了绝对是啊，我们现在这个组合是重金打造，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组合啊，然后13个人。 13个， 真的是女团啊。 嗯嗯， 现在可以说、哦、现在可以说女团已经很多了，但是那会儿、嗯、2012年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 我大概有印象那个13人的女团。 哦，嗯，13人的女团、嗯、当时也是无力吐槽，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咱们国内尤其是大陆地区 女团 真的很少，而且不是很成熟、嗯、这个整个运作都运作不了、嗯、 对，不成熟，根本不成熟，公司呢它管理也有一些的问题、 嗯、 然后当时把我们13个女孩子从天南地北的聚集在一起了之后、嗯、其实挺辛苦的、 嗯、 就是每天过去 排练 每天都过去排练、嗯、然后住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管自己的， 嗯， 自己管自己，然后当时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嗯， 然后突然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啊，然后幸好其实我到现在那就是北漂嘛， 嗯， 北漂，但是北漂的过程当中我庆幸我自己就是没有住过地下室， 嗯， 真的还没有住过地下室， 嗯， 然后当时来到了北京之后，当时身上钱并不是很多，然后我就租了一个小单间， 嗯， 然后2000多块钱我记得， 嗯， 然后当时我就希望跟女团的朋友们关系啊就搞好一点嘛、嗯、我就说、啊、哎大家有什么活动啊可以带带我这样、嗯、但我发现好天真、 啊、好天真、嗯、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嗯、 哎我这属于爆料了吧，是不是不太好， 其实也还好啦、 没关系， 我们现在现场 Q 一下那个 没有看， 因为那个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可能现在还有联系、 嗯、 但是女团的各个姐妹们估计已经四散各地，然后或者是早就已经单飞了、 嗯、 是不是、 嗯、对对对，反正现在就是各做各的， 对对， 然后演员当演员的、 嗯、 有当演员的，然后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嗯、还有几个已经结婚生子的都有， 其实也挺好的、嗯、这样 对对对 对，各有各的幸福、嗯、 对，都是姐妹情谊、嗯、当时、 嗯、差不多2年吧， 嗯， 当时在那个组合里待了2年，后来坚持不下去了， 嗯 嗯、当时也是争 C 位啊， 嗯， 真的你死我活的， 哦，我的天哪，你也陷入了 C 位之争是吗？ 原来 C 位之争早就有这样的， 早就有、哦。当时我们去 CCTV 录节目的时候、啊 嗯， 比如说有个高个矮的嘛， 嗯、 然后参差的、 嗯、 站的不齐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雨赛你很占优势、嗯，你个高啊， 对你应该是 C 位， 我是里面最高的， 对啊，那你就应该是 C 位啊， 那不行啊，我站到里头，其实。当时因为身高的原因啊，当时我们组合的老板其实还对我挺有意见的，就是说、 啊、 哎呀雨赛啊你太高了怎么办呢，你要不把腿锯了吧 这个老板 这是你的优势好不好， 但是我当时就很自卑啊、 哦、 我因为我个高，我觉得哎呀太不占优势了，真的为什么因为里头还给我们起了外号、啊 嗯、 个子高的叫不死族、 啊、 个子小的叫精灵族、 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公司管理吧本来也是有点问题，本来大家就是分了一些小门小派了，你知道就是女孩子之间、 啊、嗯， 然后呢老板呢在从中呢 在做梗 也好像不是并不是希望大家和睦相处的那种、 嗯、 啊我当时也是很头疼完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欢而散嘛、 哦、 然后后面因为组合出道了13个人、 嗯、 他公司的压力也比较大， 嗯， 你说也接不到演出 13个人这可咋过呀，这怎么过，经纪人每天都愁死了、 嗯、 我好不容易把这些姑娘们弄到一起结果我接不到演出那怎么办， 所以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你们聊一聊，跟你们玩一玩，开个玩笑之类的。 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经纪人这个职业。 对对， 因为经纪人他要有那种就是业缘才可以。 嗯，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他自己饿死不说，还要饿死手底下一批艺人。 是的，是的。嗯，压力很大。 当时我真的是撑不下去啊、 嗯！ 那我怎么办呢？幸好啊， 嗯、 我有驻唱的经验啊。 哎， 对，然后我就去三里屯了。然后我去三里屯、 哦。那时候公司已经管不过来了，是不是？ 不 完全 不管 、 嗯啊，那我就去吧。就去，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三里屯的男孩女孩。 哦，哇，我知道。那你认识张琪吗？当时他在吗？2012年的时候。 嗯嗯，张琪那会儿不在， 哦、 那个时候罗凯南啊。 哦。 罗凯南在。然后后来也听说啊，说那个男孩女孩里出去的人还不少呢。 对啊， 什么斯琴格日乐呀、啊，这些都是从那里头出去。 嗯，对。 然后当时。 当时就是在那边演出，然后一个星期啊、只让我唱两天， 嗯， 然后一个星期 已经不少了，嗯， 对，哦、一个星期让我唱。 原来是这么排的， 对，男的还是女孩？ 对，一个星期让我唱两天，然后一天是300 啊、也可以啊。 对，我当时就想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对， 比我什么不做都强吧？嗯、 对， 这都是心酸泪，心酸泪， 跟我们的制作费差不多呢。完了， 然后 再次 Q 一下 某某某领导之类的，没有，我们这都很高了，已经， 对对对， 我们很 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对， 反正都是心酸历史。然后紧接着在男孩女孩唱了几个月吧，嗯、然后我就到一个 club 里面， 嗯、 然后在西边的一个叫， 它是那种静吧还是 不不不不，是属于那种夜店的那种、 哦。 然后我在那边反正只待了将近有一年、两年， 嗯， 对，那经理啊对我很好，然后还联系我帮我跑场，说你去那家，那家也挺好的。然后 我的天哪，这么好的， 对， 这么好的伯乐，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会儿日子过得特别好， 嗯， 比相比就是其他的组合里边的女生要好多了， 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嗯。他们可能就觉得啊，啊，你一个外地来的， 嗯， 不如我们时间久，在北京待的时间久， 嗯， 就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排挤，对不对？ 对，有一点，有一点， 嗯嗯。 哎、 嗯， 这个， 对， 我怎么感觉我爆料有点多？ 艺术人生类的节目， 我爆料爆的有点多呀、 啊。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可以自行去百度， 你们还可以继续抛来各种问题呀、啊。 是的，是的，有没有想，就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一句话，你知道吗？嗯、就是都说 就是别哭， 塑料姐妹花虽然是塑料的，虽然没有不，虽然不真，但是永不凋谢。 是的， 但其实现在想想吧，我们当时。其实现在这样想想的话，我们当时就女团的那些女孩子， 嗯， 可能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你只能 对都不容易，嗯、但是怎么说呢，就只能算是同事吧， 嗯、 我觉得就只能算是同事这样子。 对、嗯， 然后现在也就各奔东西了，然后拍戏的拍戏， 嗯， 然后 有家庭的有家庭，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现在还会有一些就是联系之类的吗？ 有，但是其实那是一个过程嘛，当时、 啊、 当时我很苦啊，当时很苦，嗯、然后。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真挺有意思的。一帮人在一起， 嗯、 然后唱唱跳跳， 嗯， 然后走哪都是一帮人， 嗯， 对。 虽然说大家有各自的小心思， 嗯， 但是 但毕竟大家还是团结的， 对 对 对 对、 啊、 对， 是的， 对。后来是因为团结不下去， 这可能怪经纪人。 经纪人和老板 没有这个真的是管理的问题，这个真的是管理的问题。 对，有的时候管理如果要是说你的规则有失偏颇的话，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没错， 不是手底下的人不团结，而是有的时候从上面你这个制定的人来说，他就不公平了，你让我们怎么团结？ 是的，是的， 对， 网友们又来加油了，还有说哈哈哈哈哈，估计是被刚刚我们艺术人生这个环节逗笑了。然后同时还有说 萌加油啊，希望你 越来 越 火 啊！谢谢谢谢网友朋友们，谢谢你们。 对啊，我也是了解了， 好样的预赛。 有时候从上面你这个制定的人来说，他就不公平了，你让我们怎么团结？ 是的，是的，网友们又来加油了。还有说哈哈哈哈哈，估计是被刚刚我们艺术人生这个话题逗笑了。然后同时还有说 萌加油啊，希望你 越来 越 火 啊！谢谢谢谢网友朋友们，谢谢你们。 对啊，我也是了解了。 好样的雨赛， 还有好的好样的雨赛，这是绿草的美。 嗯 嗯，好的。 好 啊，接着说， 接着 爆料是吧？ 不要哭， 不要哭。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现在想想都是蛮享受的，就是蛮。享受的，回想那些过去，已经很久没有见他们了，差不多有个两年、两三年了，三年。 我觉得雨赛真的是幸运的，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在13个 girls 里面脱颖而 出， 过得真的是最，相对来说最好的一个。 对，而且现在依然在坚持自己的。 对啊，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好。 本来在之前我已经差点要放弃了，就是在组合之后嘛，组合之后我自己单飞了有个两年，然后那会儿其实也没有什么作为吧，然后就跟一帮人。一起唱了一些什么贺岁曲啊，然后再到后来就跟12月坊啊，几个女孩子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文化传媒，然后但是呢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嘛，就各种都想做自己嘛，而且再加上艺人，怎么说呢，艺人其实当老板 还是有欠缺的， 经验上啊， 经验上， 艺人还是偏感性， 对对 对, 对， 他总是用感性的那一套去管理，但是其实这个东西需要很严苛的，就是理性和规则的， 嗯， 对 对，然后后面就也是就一年吧， 嗯， 一年就结束了， 嗯， 这个公司也黄了， 我天哪，好惨。 就是，所以我的心路历程真的是，我觉得挺曲折的。 嗯， 其实， 哎，但是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否极泰来嘛，是不是？ 对， 你看，谁知道不仅仅是喜欢，一下就火了呢？ 嗯， 对啊。 对，我也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之前觉得老天对我挺不公平的。 嗯， 我说为什么折磨我折磨这么久？ 所以你挺过了那一段之后， 啊， 对 对，挺过了那段之后，突然就是峰回路转是去年吧？去年因为， 嗯， 去年我签了一个公司， 嗯， 然后因为。公司失败了嘛， 嗯， 失败了， 哦， 我觉得， 哦， 哎呀，我还是 老老实实签别人的公司吧。 对，我还是老老实实被签吧。然后完了之后，当时给我承诺了很多，就是说，哦，啊，我一定要把你给做起来，怎么怎么， 嗯， 当时我觉得很，其实心里就觉得，哎，再拼一把， 嗯， 再拼一下吧。 嗯嗯， 因为之前参加过蛮多的一些节目呀什么的， 嗯， 但是也都是没有 平平，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那就拼一下吧。 嗯， 然后当时出的第一首歌戒不掉， 嗯， 然后再到后面一些爱的遇见啊什么的， 嗯， 但不仅仅是喜欢这首歌，真的是压了将近半年一年， 嗯， 半年才发，我不知道，嗯，当时我就说哦，催的就不行了，我说怎么不发呢， 嗯， 我做出来了不发呢， 嗯， 就是一直在压一直在压， 嗯， 然后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谁都没有想到这首歌 能 火， 对啊，嗯，谁都没有，可能当时大家也都没有特别看好这首歌， 哎，对对 对， 大家就觉得， 嗯， 哎，好听的是好听的，但是 也没有那么的 特别， 嗯， 是吧，也没有特别， 嗯， 很特别，怎么就好听是好听， 嗯， 就没有很特别，而且中间很多人就啊，卡奇玛是什么，卡奇玛是什么玩意儿，就那个， 对，卡奇玛，你们没有看过韩剧吗？ 就我当时我也是不太能理解，就是肖川老师为什么要加这个卡奇玛， 嗯嗯， 然后后来我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卡奇玛是点睛之笔。 你其实我觉得肖俊老师的歌，你看他的社会摇啊，还唱舞， 嗯， 为什么他能，就是其实肖俊老师有很多歌，但是这两首歌是传唱度最广的嘛，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哦， 你一定要简单， 嗯， 歌词简单易懂，然后旋律朗朗上口，这样 大家记得住， 对，他才能有这种传唱度， 嗯， 有的歌是很高然后也很好听，但是我们唱不上去， 嗯，好难呐，啊， 怎么传唱， 对对 对, 对，这就是所谓的中毒了， 对，对， 天天哼着， 对对对对对，我们天天开心吗， 对， 真的是点睛之笔，我跟你说， 哎， 对，好啦，那这个天生杀手说，哎，我想要烈焰红唇，啊，不是红嘴唇，不是烈焰红唇， 啊，有点歌， 对，有点歌， 然后还有说雨赛是最棒的双新专辑大卖啊， 嗯，是， 哇，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并没有你点的这首歌耶， 嗯，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我看你的名字就想到这个， 对对，还真的有一点。就很冷，然后但是他点的歌很暖。 好，那么雨赛今天第三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嗯，第三首歌， 嗯， 我唱一首就是即将发行的一首吧，即将发行的一首， 有耳福了， 有耳福， 叫 Best Voice 啊， oh, Best Voice 最好的声音， 嗯，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啊， 一起来听， 只有在我们挑战新歌声才可以先听为快，哦， 真的有耳福啦。 好，那么马上开始咯， Best Voice。 太安静，我想在地下泪和掉的那种比 I make a noise night 这么快快快面对脚步，我们最想的是 Alright Best boy 舞台在哭也只为爱你们胸口早的尖叫，老不时候你都惊掉，直到是神都飞到 Voice 来自以赛、对，我觉得真的是这首歌也是抖音神曲来着， 马上上线的抖音神曲， 对，即将上线的抖音神曲。我刚才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的， 对的，对的， 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抖音上面就什么，我怎么这么好看？ 剪辑。哎，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对。然后刚刚我们网友留言、说绿草的美说怎么觉得声音有些沙哑了， 因为感冒了， 对，所以今天心情 声音不太舒服，对 对。 然后还说祝你早点好起来啊、 哇，谢谢 大家都好暖心啊， 对对对， 是的，对，可以先让雨赛咳一下， 对，稍微的休息一下， 对对对， 因为马上还有一个更加重磅的环节。 是的，咱们这个从节目开始一直说到现在了， 是的， 就不仅仅是喜欢这首歌还没有唱出来、 对，没关系，我们不是唱的、我们还要有更多高难度的东西哦。 哦，对，因为这首歌是有动作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刚拿小本本记下来了，这一点 是的。说到了在抖音上面有传唱，而且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 编舞啊， 加工编舞啊之类的，所以说接下来也让我们的原唱啊来感受一下、来挑战一下这个。 是的，有没有自己练过这个什么手势啊舞蹈？之前在女团的时候其实都每天都会排舞吧？ 对对对，每天都会。之前在女团的时候每天都会，然后从女团结束了之后再没去过、 再没有练过舞是吗？ 之前的那些舞蹈啊基本上都忘了，但是基本功啊那些还有 是吧、对， 基本功还在啊。 但是今天呢、我们好像也展示不到基本功的这一件，是最美丽的这个手部 对 手部的。不过如果要是想现场跳一段的话，我们是欢迎的。哎，我觉得你如果要是现场跳的话，马上不用明天，今天晚上抖音就会 啊，是 开始传，对，然后说孙雨赛舞蹈合集， 可以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要不要来挑战一下呢？ 今天算了吧。 那我们留到下一次， 好，留到下一次， 留到下一次 出现的时候， 对， 直接唱跳，直接唱跳完成， 是的， 好不好？所以这个给大家透露一下，刚才老板兼经纪人说了，他每个月都要发一次新歌，下次记得给他加一些舞蹈进去， 是的，我们期待哟。 好的，好的，那这个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不如我们就把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赶紧带出来。 好的，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雨赛准备好了吗？要加动作哟。 现在开始了， 对，请看着你的 等你来挑战。 对， 摄像头在那里吗？还是这里？ 就是那个 正前方。 对， 正前方。然后 呢，好，那么等你来挑战不仅仅是喜欢哦。终于现场版听到这首歌了， 是啊， 完整版了 还有手势舞哦。 对，有手势舞，等你来挑战。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马上来 直接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我还没太搞清楚这个环节。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